郦商，高阳人也。陈胜起，商聚少年得数千人。沛公略地六月余，商以所将四千人属沛公于齐，从攻长社，先登，赐爵封信成君。从攻勾氏，绝河津，破秦军洛阳东，从下渊壤，定十七县，别将攻巡关，西定汉中。沛公为汉王，赐商爵信成君，以将军为陇西都尉，别定北地郡，破章邯别将于乌之、寻邑、泥阳，赐十邑五城六千户。从击项籍军，与钟离莫战，受梁相国印，邑十邑四千户。从击项羽二岁，攻胡陵。汉王即帝位，燕王臧荼反，商以将军从击图，斩龙托，先登陷阵，破屠军意下，却敌，迁为右丞相，赐爵列侯，与剖腹，世事勿绝。十邑涿郡五千户，别定上谷，引公带，守赵相国印，与将侯等定代郡、雁门，得代丞相程纵、守相郭同。将军以下至六百担十九人。还以将军蒋太上皇位一岁。十月，以右丞相击陈豨，残东原，又从击情部，攻其前原，陷两镇，得以破步军。更封为曲州侯，十邑五千一百户，除前所食。凡别破军三，降定郡六，县七十三，得丞相、首相、大将各一人，小将二人，二千担以下至六百担十九人。商是孝惠帝吕后，吕后崩，商疾不治世，其子季字况，与吕禄善，及高后崩，大臣欲诛诸吕。吕禄为将军，军于北军，太尉伯不得入北军，于是乃使人劫商，令其子季带吕禄。吕禄信之，与出游，而太尉伯乃得入据北军，遂以诛诸吕。商是遂薨，谥曰景侯，子季嗣，天下称郦况迈有。孝景时，吴楚齐赵樊，上以季为将军，为赵城，七月不能下。栾布自平齐来，乃灭赵。孝景中二年，季欲娶平原君为夫人，景帝怒，下季立免。上乃封商他子坚为穆侯，奉商后，传至玄孙忠根，武帝时为太常，作巫蛊、诛国除。元始中，赐高祖时功臣，子郦商以下子孙爵，皆关内侯，十邑凡百余人。